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房地产走势。我们要连线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澳洲广播电台记者方腾，请他呢来给我们介绍近一年来在澳大利亚几个主要城市房地产的价格走势是怎么样的，人们就房产话题的讨论的焦点是如何发生一个悄然变化的。然后我们还要把视线转向香港，一起来关注香港的房价。无论全球的房产风云如何变幻，对于香港来说呢，似乎只有一个字，那就是涨，继续涨。我们的实习记者吴丽莹也将带来相关的报道。好，让我们一块走入本期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市场曾经是中国买家海外置业的一个热点市场，也曾经多次出现关于华人买家在澳大利亚购置房产导致该国的地价上升这样的话题。不过呢，随着澳大利亚政府推出一系列关于外国人买房置业的一些政策规定，也使得澳大利亚的火热的房产市场出现了冷却迹象。而现在没有什么话题会比澳大利亚的房价走势在该国国内更具有争议了。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普通百姓，对这一话题都是各抒己见，有各自的看法。不过进入2018年，从澳大利亚统计局公布的最新官方数字来看呢，今年第一季度澳大利亚全国的住房房地产价格下跌大约是 0.7%，墨尔本五年半来首次出现季度价格下跌，悉尼六年来首次出现年度的下滑。澳大利亚有媒体就表示呢，现在关于澳大利亚房产的争论焦点从过去是涨还是跌转为了到底会跌多少。就这一话题，我们就首先连线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方腾来给大家做介绍。 据介绍说啊，在2012年到2017年间呢，人们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房价还能再涨多少。不过呢，从去年年底开始呢，这个讨论呢就逐渐转移到了房价是否会下跌。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最新数字显示呢，澳大利亚房地产的这个增幅呢已经减弱了，而且呢有很多首府城市出现了下跌。据最新的核心逻辑这样的一家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啊，在今年这个第二季度，很多的城市房地产的价格呢出现了大幅的下滑。全国的房地产价格呢在去年九月达到了巅峰之后，已经呢下滑了 1.3%。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悉尼下滑幅度呢可以说是最大，过去12个月呢，悉尼这个最大的房地产市场呢下滑了 4.5%。 墨尔本呢在去年的这一年当中，也就是财年当中啊，是只上升了 1% 而已。 那么在经历了2017年一年以及2018年上半年的深度调整之后，目前澳大利亚几大城市的房屋中位价的价格有什么样的变化呢？继续来听方腾的介绍。 这里有几个数据呢，可能非常有意思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澳大利亚的全国的房地产的中位数房价是在556,000澳元，那墨尔本的这个中间的数的房价呢达到了716,000，而悉尼的中间数的房价呢达到了是870,000澳元。据现在就职于麦爵里银行的这个澳新银行的前经济学家贾斯汀法伯，他发表了一个个人对房价走势的报告呢，指出尽管自去年最高点以来呢，悉尼房价出现了下跌，但是呢比起2012年呢房价的水平来说呢是上涨了 66%。 因为呢，澳大利亚的这个监管机构呢，希望对到银行贷款呢有更严格的限制，对那些债务和收入比率呢达不到一定标准的人呢是不能进行大幅度的贷款的。这个呢就有可能会影响到像悉尼和墨尔本的这两个投资人最多的这个城市的房地产的价格，因为我们知道。悉尼的一般住房的价格呢是个人收入的中位数的9倍，而墨尔本呢则是8倍。鉴于这种情况呢，这个瑞银就认为说呢，这样的限制呢几乎不可避免的会进一步的压低澳大利亚的房价。 对于澳大利亚房产价格的下调走势呢，澳大利亚麦格里银行认为，目前呢全国房价是以年率 3% 和悉尼以 4% 的这样一个温和的速度下降，这种调整是健康而合理的。眼下呢，银行给出的房贷利率目前呢也是一个历史的新低。那么目前入市澳大利亚房地产对当地人来说是一个好时机吗？方腾说， 目前呢澳大利亚的买房贷款的利率呢可以说是保持着历史新低，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1.5% 这样一个利率。那么专家们认为啊，尤其是来自核心逻辑这家咨询公司的专家认为呢，这个低的利率将到2019年年底呢才会有所改变，因此呢也可能在某些领域呢会这个给更多的贷款人提供一个比较便利的贷款的这样一个利率。不过呢，增加了对贷款的各种各样的限制措施呢，就会使贷款更加困难。这无疑呢，会使澳大利亚的房价呢，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中呢，会出现走低的这样一个趋势。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环球三十分，今天呢，我们继续跟您讨论关于房地产这个话题。下面将视线转向香港。无论全球其他地方楼市怎么退烧，香港楼市近年来的表现呢，却相当坚挺，可以说是高烧不退。2018年上半年，香港的二手楼市在成交的宗数和金额上继续量价齐升，单套房屋单价涨幅普遍超过 10%。 根据香港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的数字显示，今年4月香港的私人住宅价格指数升到了 375.9 点，该指数已经连续上升25个月，并连续18个月刷新了最高纪录。在这样一种房价迅速上涨的前提之下，对于普通的香港年轻人来说，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安乐窝已经是相当的奢侈。根据一家媒体发布的2017国际房价负担能力报告显示，香港是连续第八年蝉联全球第一，属于房价极度负担不起之列。那么对于眼下的香港年轻一代说，他们该如何解决住房的问题？买房首付靠父母支持是普遍情况吗？他们又如何来评价香港目前的公屋申请情况以及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抑制房价的政策呢？好，我们就来听实习记者吴丽莹的报道。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香港目前房屋的最新价格。以港币来算，在比较热闹的港岛区湾仔，一个不到30平米的一居室售价动辄要500或600万元，60平方米以上的房屋售价更要1000万元以上。楼价对平均收入的比率由2016年的 18.1 倍进一步恶化至 19.4 倍，创历史新高。换言之，想要在香港买到一处栖身之地，市民要不吃不喝19年才能买得起一个住宅单位。面对这样的房价，不少香港年轻人刚满18岁便申请政府公屋，引起社会关注。香港公屋目的是为没有能力居住私人楼宇的低收入家庭提供居所。公屋受年轻一代追捧，无非是因为租金便宜加上实用性强。以位于寿茂坪的小区为例，37平方尺的两房单位月租仅2670港元，仅为租用同等私人房屋的四分之一。据粗略统计，香港700多万人口中有超过300万人居住公屋，截至今年3月底有约27万宗公屋申请，一般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为 5.1 年。因此，家境一般的年轻人通常都会选择与父母居住，节省生活开支。但也有年轻人靠着父母的支持而成功买下房子。那么，对于这种情况， 香港的年轻人又抱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们来听听就读恒生管理学院的郑乐怡 Joey 对这个现象的看法。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会选择在结婚之前继续跟父母住在一起，直到他们需要建立自己新的家庭，他们才会去考虑买房子。因为香港的房子比较贵，就算有些年轻人想要自己独立搬出去住房子，也比较没有能力。而凭借父母而买到房子的人其实也比较小的例子，因为他们可能是独生子女或者是家里比较有能力，但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这种幸运，他们都需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存钱然后买到房子。就像我爸爸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买了一个房子，他供养了13年，直到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才完成这个供养。所以我觉得在香港买房子的负担只会越来越大，对下一代年轻人造成一个无形的压力。 周怡的看法十分普遍，代表了大部分香港年轻人的看法。为了控制楼市高烧，在6月29日政府公布了6项房屋政策新措施。特首林郑月娥说，要大幅增加房屋供应，开拓更多可供发展的土地。有关措施旨在达到3个目标，包括降低出售单位的价格，增加自住房屋单位供应，以及鼓励一手私人住宅单位尽早推出市场。这些政策都是为了减低年轻人的生活压力而制定的。那么香港的年轻人又有什么反应呢？香港政会大学李雪华 Kobe 有以下的分享。 我觉得政府就算是再怎么压低楼价吧，也只能保持楼价的平稳，对于年轻人能够成功买房子的可能性也不大，主要是因为香港的楼价实在太高了，5-600万的房子我们是很难以负担的，它也不可能降到我们能负担起的价格，所以我觉得可能增加公屋的供应会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做法吧，可以让我们等候公屋的时间不用那么长，然后也条件也可以不用那么苛刻。 对今天香港年轻人来说，买房已经是遥不可及的一个梦和压力的来源，有的人沦为柳奴，长期活在得不到的焦虑中，也有人因此不敢谈恋爱，不敢结婚，不敢生入小孩，但更多的人是打破了传统的购房观念，立足现实，成为租房快乐一族。 感谢我们的实习记者吴丽莹，就香港的高房价对当地的年轻一代造成的压力，以及如何评价港府就评议香港房价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所做的报道。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大家收听。俄罗斯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而远方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呢，也在为联合举办的2026年的世界杯呢，开始出谋划策，做准备工作了。那么对于这样一个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来说呢，对于国际足联来说，本身呢，也是一次挑战和创新。而对这3国来说，对他们来讲，合作举办是负担还是经济机遇呢？3个国家联合办世界杯，给他们的组织安保工作又会带来哪些挑战呢？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Canada, Mexico and USA have been selected by the FIFA Congress to host the 2026 FIFA World Cup。 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共同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主办权，让北美的球迷们欢欣鼓舞。届时将会有60场比赛在美国举行，而加拿大和墨西哥则分别会有10场比赛。现在包括纽约在内的23个候选城市当中，会有16个城市最后脱颖而出，其中10个会在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报告认为，2026年世界杯将给举办地带来5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制造4万个临时就业机会，而对于非传统足球国家美国而言，意义可能更非同一般。 World Cup in the U.S. or shared between the U.S., Mexico, and Canada is a breakthrough event for soccer in the U.S. Then $5 billion advantage is modest. It'll be much larger. I think it's going to bring a lot of more tourists here to New York, like a lot of more international people, but It's a good sport. It's like the most popular sport in the country. So it's going to make New York better somewhat. Again, it'll bring a lot of business to New York. It'll bring a lot of people and fans. You know, I think it'll be a different vibe. Nothing we ever experienced before. 虽然举办世界杯会给主办城市带来新的经济刺激和国际曝光，但似乎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欢迎世界杯的到来。今年稍早，芝加哥和温哥华就放弃了参与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申办。 One is that really is a history here if you don't already have the facilities of spending a lot of money and not getting much. So if you're in a situation where it's hard to secure or expensive and or you don't have pre-existing facilities, it might be the smart move. And the other might be that if you think you're going to get rejected, it's much cooler politically to withdraw. 不过和往届世界杯不同，2026年的世界杯会由三个国家16个城市联合举办，可以大大降低单个国家和城市在基础建设上的投入。不过，对于组织管理和安保交通则会带来不一样的挑战。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联合国。最近一位荷兰摄影师拍摄了一组名为《同在一个阳光下》关于坦桑尼亚白化病儿童的一组照片呢，在网络世界流行起来。白化病孩子和黑人小朋友站在一起显得格外的突出，这样一组照片是希望能够呼吁全世界来关注在非洲的白化病的患者，因为这儿的白化病患者呢，除了病痛之外，甚至可能会面临着生命危险。因为在一些非洲地区，白化病患者被认为是邪恶的化身，一出生可能就会被抛弃。最近，一对来自加纳的白化病双胞胎来到了纽约联合国总部，在联合国有关白化病的论坛和会议当中呢，也使得人们关注到了这个过去不为人们了解的群体以及他们的生存现状。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张丽的介绍。 白化病是一种出生时即表现的罕见的非传染性遗传疾病。对于大多数类型的白化病，父母必须都携带白化病基因，子女才可能患有白化病。虽然父母本身未必有白化病，这种情况不分性别和种族，出现在世界上所有国家。白化病导致毛发、皮肤和眼睛中缺乏色素沉淀，导致病人对阳光和亮光高度敏感，因此几乎所有白化病患者的视力都受损，而且容易得皮肤癌。白化病目前无法治疗。加纳残疾人组织联合会的副主席马温友·雅克尔达戈巴和他的双胞胎姐妹马乌瑟都是白化病患者。他说，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和家庭都面临了极大的挑战，所幸他们的家人，尤其是母亲，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与鼓励。 My parents went through a situation that very few parents will go through, and that's to raise three children with albinism. 我父母经历了其他许多父母都没有经历过的事情，那就是抚养三个白化病患儿长大。这个过程十分艰难，你的肤色让你感到你和别人不一样。除了肤色之外，白化病还常常伴随视力低下，有时候你看不清别人，他们也无法理解你。在学校你得坐在第一排，不过事实上我们的学习成绩很好，因此老师愿意通过听写或者将字体放大来让我们不在学业上落下，但这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们有时会盯着你看，围着你起哄，你知道孩子们有时候可以很残酷。回家以后我告诉父母这些遭遇，他们给了我强大的支持。妈妈说，不，你和别人是一样的，只是你的肤色不同，你做得比他们更好。我们因此获得了鼓励，可以专注学习。 My parents were so strong. My mom would say, no, don't mind them. You are just normal as anybody, except your skin color is different. You are doing better than them in school. So she would be saying all those things to encourage you so that you just remain focused in school. 尽管自己有着与众不同的肤色并深受弱势困扰，马温友、马乌瑟姐妹还是凭着自己的努力和父母巨大的支持克服了歧视和挑战，并且最终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从事了需要极大专注力的审计工作。两姐妹还加入了白化病患者联合会，成为了白化病患者权利的倡导者。他们希望自己的励志故事能够给其他白化病患者带来力量。 马文友呼吁所有白化病患儿的父母给自己的孩子提供支持，不要放弃抛弃这些孩子，因为他们有着同样的发展潜力。 Having had all these struggles and having overcome, we feel that the stories of many。 是的，在经历克服了所有这些挣扎之后，我觉得那些无法像我们一样得到父母支持的白化病患者的经历必须得到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加入了加纳白化病患者联合会，我后来担任了宣传官员，并最终成为了国家办公室的主席。我们到学校，如果发现有白化病儿童，我们会鼓励父母让他们接受教育。其他人可能会告诉他们，这些孩子生命不会很长，不要白费努力送他们上学。我们对这种观念说不，接受教育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而且白化病患者有权与其他人一样拥有正常的生活。 It is a right of every human being to go to school and live as normal as anybody else。 马文友的妹妹马布瑟曾被诊断出罹患早期皮肤癌，并接受了手术。马文友呼吁患者做好防晒工作。 许多白化病患者不了解自己的状况和身体的特殊性，就任其发展，直到罹患晚期癌症，药物都无法治愈。因此我们要保护自己的皮肤，确保不会罹患皮肤癌。数据显示，白化病患者因癌症死亡的人数要比因截肢而死亡的人数更多。 在白化病发病率较高的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由于根深蒂固的偏见和迷信，有的人甚至相信白化病人的肢体具有法力，而对白化病人，甚至包括婴幼儿进行杀害和伤残。这些行径的残暴和野蛮程度令人震惊和发指。自2007年以来，已有600多名白化病人因此遭遇袭击。袭击白化病人和使用其肢体还引发了器官买卖。 Our independent expert says the battle is on. So, 联合国有关白化病人权益问题的独立专家埃罗曾说，战斗打响了，因此我们正在获得支持。现在我们有一个地区行动计划，加纳也有一个与之相一致的行动计划，确保非洲所有国家都在实行类似的议程，让整个行动取得成功。 That we can report as great success.For the whole movement. And sometimes they don't feel safe, you know. We had a case of a boy who was in school and, you know. 有时候白化病人感到不安全。有一名患有白化病的高中男孩，出于之前的迷信思想，人们认为他有碍丰收，他认为在自己的社区中不安全，最后就退学了。 The boy doesn't feel he's safe in the community, so he had to drop out of school. 值此国际白化病宣传日之际，两姐妹希望白化病患者所遭受的歧视和伤害得到终止。马文友还特别强调，社会必须停止将白化病患儿的出生归咎于妇女，因为白化病需要父母双方都携带基因。 我们希望可以有一种逆转，那就是白化病患儿出生时不会遭受诽谤和疑惑。我们对此很乐观，我们希望白化病人不会再成为社会的边缘人。 It'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have a fundamental. 联合国成员国已经达成了重要的协议，不让任何人落下，这十分重要。意味着我们可以在各个方面被融入社会，为社会做出贡献。 In all spheres of life, we must be included so we can meaningfully contribute to society. 2014年12月，联大宣布自2015年开始，将6月13日定为国际白化病宣传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今年的宣传日当天发表声明表示，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以及泛非洲议会通过的非洲白化病区域行动计划是向前迈出的关键一步，但全球还可以做出更多的努力来提高人们对白化病患者的困境的认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承诺不让任何人落后。国际白化病宣传日是一个声援白化病患者与他们团结一致并共同努力的机会，旨在使那些最被边缘化的人能够摆脱歧视和恐惧，并有权享受他们的所有人权。